晚，飞机被迫在伦敦一个机场降落。警员上机检查之后，冇发现可疑物品，两名男子被捕。客机属于欧洲最大的廉航公司瑞安航空，在两架军机护航下，当地星期一傍晚安全降落在斯坦斯特德机场。航空公司发言人话，飞机安全降落，全部乘客安全疏散，经警方调查之后，可以转搭其他的客机前往目的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311点，总成交金额14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6点，跌1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7.5，跌13.5；阿里巴巴241.6，跌12.8；中芯国际40.85，跌1.1；美团点评198.1，跌7.9；小米集团16.5。是16.52，跌5.2；吉利汽车18.32，跌7.2；港交所356.6，跌4.6；银河娱乐54.45，升3.6；中粮肉食是3元，跌3毫；京东集团243.6，跌1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718，瑞士法郎8.236，澳元5.387。加元5.692，新西兰元5.067，欧元8.791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6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7点，跌197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13美元，卖出1,80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是车多挤塞，龙尾接近汇丰总行对出。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香港木球会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的龙尾在家园。另外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就在玛利曼中学对开。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挤塞的龙尾在丽业街，反方向去九龙湾介乎考明街至到骏业街这段比较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那位就挤塞的龙尾去到博围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疫情之下，家长要以身作则，时刻保持社交距离，严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家人，同时亦成为孩子的防疫好榜样。

It's like their part of me was wanted. That's why I'm not running from it. 其实科学都是解释不到的，这首歌就是其中一种的场景了。好想跟他分开，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不能够抗拒的原因，令到你想留在他的身边。有几多是爱呢？有几多是恨呢？计得很不清楚的。刚刚有来自 Ellie Goulding 加上有 Love 的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 Snow Grenade。 跟着就介绍都算是一个女生人的名字给你认识啦。她的名字叫做 G. Racy， 中文名叫做黄君卿。 轻轻睁开眼睛就是你，你是我的 baby， 一个俏皮眼神让人总是回忆。 G-Race 今天有剛才 rap 的就是有 MC Goose。 今天就是他跟 Shawn Michael 這位的音樂人一起合作製作了這首的新的 single， 以跳唱的新人加入這個樂壇。Casada。 see you sweating when you feel it going fuller, baby. Touch me in the way that you do. No matter who's in the room, I see you sweating. Baby. 同样都是一首充满爱的感觉的一首的 single 来的，来自 Zara Larson 有新的派台作品。Love Me Land 三点半钟之前继续都有爱的，但是就有少少好像电影那套本能那种感觉的一种爱情关系。Serene 网络安全隐患。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最少50宗初步确诊个案，部分源头不明。本港寻日新增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41宗属本地感染，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521宗。政府宣布，因应多个原定在7月中下旬和8月举行的会议及展览活动延期举办， 將會延後啟動防疫抗疫基金下的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會密切留意最新情況，適時公布新的啟動日期。政府說，有關資助計劃總額10億2000萬元，分別資助所有參與舉辦展覽的參展商和主要會議參加者，以及在會展中心和亞博館舉辦的展覽和國際會議的主辦機構。政府原定在今個月16日啟動有關貿發局部分的資助計劃，以及今個月24日啟動關於會展中心和亞博館部分的資助計劃。啟德一個地盤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工人送院後不治。事發在朝早大約10點，警方接獲啟德香港兒童醫院附近一個地盤的負責人報案，表示一名42歲工人在固定一條4噸重的長型管道期間，管道突然鬆脫壓住工人，其他工人其後將他救出送往聯合醫院之後證實死亡。警方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工業意外，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勞工處表示接報後已經即時派員到場，正調查意外原因。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说，港区国安法不是基本法的附属法例，两者是并排并列的全国性法律，而港区国安法亦都凌驾香港法律，因此没有机制可以让香港法庭说全国性法律抵触基本法。谭慧珠出席一个网上论坛时说，港区国安法没有令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亦没有违反基本法。出席同一个论坛的前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说，美國推出的制裁措施對香港影響不大，美加和澳洲放寬對香港的移民政策，只是想吸納香港的資金和人才。他呼籲想移民英國的市民去之前想清楚到當地生活會面對什麼壓力。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一兩陣驟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0点，跌352点，成交金额158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6点，跌152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5元，跌16元；阿里巴巴241.4元，系跌13元；中芯国际41.8元，跌0.5元；美团点评197.9元，跌8.1元；小米集团16.5元，跌5毫；吉利汽车18.32元，跌7.4元；港交所356元，跌5.2元；银河娱乐54.2元，升3.35元；京东集团242.4元，跌13.2元；中粮肉食2.99元，跌3.1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7.3，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4，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7点，跌197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78美元，卖出18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港岛咧铜锣湾怡和街嗰度咧有啲电车路轨重铺工程要进行噶。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铜锣湾电车总站嗰段咧，部分行车线咧而家需要临时封闭嘅，交通比较繁忙少少。西区嘅域多利道近住大口环道有临时工程，暂时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去坚尼地城方向咧，交通比较繁忙噶。另外，南区嘅石澳道都系有临时工程啊。石澳道近住门牌17号一段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系小心啦。新界方面咧，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段去屯门方向，交通有少少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早排咧，咁我喺呢個 IG 嗰度咧，就 look 一啲唔同啲係朋友嗰啲係 Instagram 啦。咁我就去到 JNY 嗰個嘅 IG Story 嗰度咧，就誒咁得意咧咁樣樣。因為你知佢即係通常都係同啲 Indie 嗰啲 artist 咧，即係會有啲即係 production 嘅工作咁樣 合作啊， 係啦。咁啊，然之後就咦見到陳建安嘅樣喎， 你認到係陳建安，你都好嘢， 都應該認到嘅，同埋腳踢佢。 我都認到啊！ 係啦，咁我哋就新歌嗰陣時候期待一下，究竟會出咗一個咩嘅火花出到嚟咧？咁樣就揾阿陳建安介紹我今次呢個 project 啦。新歌嘅歌名叫做《廢殼》。 成件事哇，係由生活講起嘅啦，已 經。 係。咁啊，你講同佢嘅火花就係好好傾啊。 嗯， 佢大家好好傾，再加埋今次其實係我家。Adrian Chan 同埋JNY， 咁編曲就我第一次我有一齊去做埋編曲啦，監製亦都係同阿 Adrian 一齊去合監咁樣啦。咁啊，成個過程好好玩，因為我今次呢首歌係做啲 lo-fi 啊、hip hop jazz 啊、一啲study beat 啊咁樣嘅嘢咁樣。咁喺個過程入邊點樣攞到嗰個 mood 好正咯，即係例如做完嗰個揀咗可能嗰個吉他聲咁咯，我哋覺得喂。咁精神嘅呢個吉他聲， 係 會唔會太精神啊？ 係 好太 bright 咯，好似唔係好啱數喎。咁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哋就不斷去 tune 到即係每一樣樂器都有嗰個表情咯。 OK， 所以本身係有一個 mood 喺心目中想營造，先至開始成件事。我哋點樣砌嗰個 mood 出嚟咧？ 嗱，要講翻我整個 demo 啦，因為我整個 demo 係嗰段時間，我呢要講翻。我由疫情開始之後，演唱會延期，咁我就進入咗一個喺屋企攞曬所有嘢食出嚟嘅狀態啦。 係， 因為嗰段時間已經準備要上場，即係準備演唱會啦，做好健身啊，背曬歌詞啊。係，咁但係一聽到要延期嘅時候，我就喊啦，我嗰日就喊啦，但係第二日就覺醒啦。 係， 覺醒又係攞曬屋企啲嘢食出嚟。 係， 我就係記得特別一個係朱古力粉啊。平時我嗰個朱古力粉可以攞嚟沖加奶，就啲朱古力奶咁啊，我就冇沖奶嘅，咁啊直接滗落口食咁啦。 OK， 咁我兩個禮拜食咗三罐咯嗰陣時。 係， 一罐係大約500克。咁大佬啦， 自暴自棄啊！有種 開頭你會覺得好似係自暴自棄，但係我唔覺得，我會形容嗰叫做主動費，主動去做一啲嘢，係一個層次嚟嘅，我覺得。咁就嗰段時間除咗食嘢之外，就即係冇咩做，咪睇下 YouTube 啊，上網睇下，跟住聽到一啲啲 study beat 啊，兩個鐘嘅 playlist 啊，冇旋律嘅，唔應講冇人唱嘅，全部都係純音樂。咁我就覺得好似有翻嗰個節奏喺度，但係嗰節奏唔係 bling bling 好快咁，係慢慢嗰個 beat， 咁樣啦。咁我就好似有翻個節奏，慢慢生活，日日都聽住呢種類型嘅歌，咁就不如有一刻抄翻自己嘅demo 啦，咁費咗一段時間啦，咁就不如試下自己做呢一種音樂，咁就自己去編，自己去睇住啲教學，跟住整完曬俾公司聽話，佢話好中意成個 vibe 咁樣成啦。咁但係我會覺得我唔係專家，我唔係煮呢個呢個芝士蛋糕嘅專家咁樣啦，咁就去 J 唔同嘅專家啦，咁啊 J N Y 出嚟，咁就係啦。可能你大家認識得J N Y 係可能 Dusty Bottle， 其實可能只係某部分嘅佢啦。咁我就再睇埋佢，其實佢自己有好多 solo 嘅 project， 就係又係得啲 beat 嘅，純音樂嘅。咁我就其中聽到有啲歌嘅時候，覺得哇，係佢啦，係佢，係佢去做我呢首歌啦。咁跟住就要揾個vocal 好熟我嘅，咁就Adrian 啦。Adrian 之前好多首歌，大家好有默契，亦都係每一首歌大家都會有一個 做實驗嘅心啊。咁 Adrian 就不停去幫我錄 vocal， 跟住又 balance 唔同嘅嘢。又或者第一句就係、是Adrian 嘅 idea 嚟嘅，就係、是、有一句係咩播音我有跳有跳有唱。跳得转出听中，转出听中播音我有跳有唱， 即系 嗰个 effect 上嗰个佢叫我咁样做，嗰个拉嘅话，喂咁样好似好玩啲。 系 如果嗰个位由低八转咗去到高八嗰个位，有好多呢啲 focal 上嘅我哋话火花同埋个玩，嗰个就同佢哋呢几个人呢两个人。就好多唔同嘅 idea 喺呢首歌出現。 我好好奇就係、是、咁，你本身個 demo 你係有冇內容填咗，係唱啲咩嘅 topic 噶？ 嗱，2018年嘅本身首歌係咁，但係我嗰陣時一直都唔覺得做得好好好。 嗯， 咁去到真係呢個年頭或者呢段疫情嘅時間，我就係揀咗呢首，覺得誒。Yeah.執過去先，由可能 BPM 本來95嘅，嗰、那個哇好快喎，會太快，跟住就慢慢教到依家係75個 BPM， 我就覺得哇，咦可以好啱係一個人喺度 hea， 一個人喺度chill 嗰個嗰個 tempo， 同、 okay. 個心跳好似好啱喎，啱好，係咁就再改啲 melody。 但嗰陣時係有冇內容嘅？你本身填嘅啫，淨係得個曲嘅啫。 嗱，嗰陣時個內容係同而家完全相反， 係 就係我覺得我沉澱得太耐啦， 係 我做得太多 meditation 啦。 OK， 我要積極。 OK， 咁所以就係而家即係因為而家心態又唔同咗啦、 嗯， 就將佢變咗做而家呢一個嘅情緒去到做呢首歌啦咁樣。但係譬如嗱，因為你好多時即係唱係即係廣東歌咧，你梗係希望嗰啲 mood 即係要有啲澎湃啊，有啲激昂啊，有啲感動啊，諸如此類咁樣啦，係啦。咁、但係你有呢一種嘅 mood 嘅時候，咁你 tune 自己今次去到即係唱嗱唱路快、難唔難咧？你係覺得？ 我同 agent 都有一個諗法，就係我點樣將呢個狀態呈現出嚟啦。就係俾人聽到好似人哋偷窺緊，有個閉路電視望緊我嘅生活咁樣。 OK， 我嗰個 setting 係我喺屋企嘅生活咯。咁就同 agent 講完之後，錄音嗰個方法都唔同。 係 之前可能有我哋錄過兩個 session 啦、第一個 session 係企喺度錄嘅，第二個 session 我覺得我都係覺得好醒，咁我就同佢講：我不如喂我有冇凳喺入邊？跟住就攞咗張凳，跟住就有 iPad 嘅，咁就轉咗個 iPad， 就係個心口挨住嗰個 iPad， 然之後咁即係咁樣， 係啊，調翻轉張凳，係 調翻轉張凳，跟住 即係女歌手擺成緊 pose 嘅時候嗰個 pose， 係啦，但係我就冇抹大腳嘅， 係啦， 係啦，只腳夾埋嘅我就，咁跟住就咁樣錄啦，跟住啊 agent 話。好啊，尋日嗰啲 take 可以全部唔要啦。 OK， 大家攞到嗰個情緒，攞到嗰個氣氛，咁樣去做落去。 喂，但我想問，咁嗱，而家因為呢一首係廢學啦，咁本身其實你先前曾經提過啊，有機會可能喺九月嘅時候會開 show 啦，咁樣。咁會唔會係由廢學開始，然之後可能又有連咗幾首歌，會係有一個主題或者一種新嘅 mood 去到貫穿成件事咁樣做嘅咧？其實 個 album 其實嗰個 concept， 嗰、那個故事發生其實是有嘅，係啦。咁但係你話曲風係點樣發生法咧？就我都估唔到嘅。 O、okay. K， 又或者買關節先啦。 係。 同埋依家我除咗可能真係做歌之外，咁我自己做一下啲 background music， 即係有時可能就咁攞個電話，有啲 filter 用咗之後，就咁去試下啊，佢得意喎，拍咗一分鐘，不如我為咗呢個畫面配啲試下配樂，做下 background music。 O、okay. K， 因為自己學咗一啲嘢，我覺得佢幾好玩喎、 啊！咁但係而家你嗰個 show 本身，我聽講係九月啦， 係九 月。咁而家嗰個籌備嘅情況啊，或者諸如此類係如何咧？ 其實因為之前二月要做㗎啦嘛，咁所以深敲其實都八八九九㗎啦，好多成 rundown 嘅嘢。咁但係因為過咗呢幾個月之後，我自己心態又好啦，髮型又好啦，或者各樣一啲嘅 rundown 上嘅，有啲可能會過咗氣嘅，又或者係有啲係覺得好似唔同咗睇法啦，又咁就要可能 fine tune 緊咯。 OK， 係啊，但係個身材上面就俾多啲時間啦，俾多啲時間啦。 哦，你睇身材咪睇翻個 MV 咪得咯。 係 邊個 MV 啊？ 廢學嚟嘅 MV 啦。 我有身材睇咩？ 有你嗰個肉蒲 斷 咗。 真係咪咯？你點會唔把握呢啲機會啊？係咪先？我見到開到好 deep 下㗎。 其實唔係要除曬嘅，老老實實，即係有時若隱若現係另一種美學嚟噶嘛。 啊、哦，係嘅，係嘅，同意嘅，同意嘅。 係啊，你睇林美佢自己 Q 翻自己身材，我哋因為都唔提啦，佢自己帶翻去嗰個位 置。你講噶，頭先 身材係你講噶，你話演唱會身材方面咧就。 哦，系啊，你啱未啊？ 系嘛，我仲唔 set 到呢个 trap 喎 ，Ren 今次。 你啱。 喂，咁而家就聽住你呢一首係廢學先啦。咁、我覺得有幾有趣嘅新嘅嘗試，同埋因為 GNY 係一個近年我幾欣賞嘅一個編曲人嚟嘅。係 啊， 係啦，即係佢做啲嘢係幾 current 啊，好啲而家嘅嘢咯。咁啊，擺落去，即係我成日覺得香港好多流行曲都係有一種 formula， 都玩咗好多年㗎啦。咁啊，而家多啲唔同嘅音樂人去到睇下呢個 formula 上面加啲創意，我覺得係有趣嘅玩法嚟嘅。咁樣，咁啊，聽住你嘅廢學先啦。咁啊，期望九月十八號嘅時候睇到你開 show。咁啊，多謝曬陳健咯。 Thank you。 水花，耳际又有笑话，犹如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数个互相笑骂，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琵琶，添一口醉掉更好。与青春作誓词，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中在养着，醉在染着，死在绝着更多。你在爱着，每日每夜哪怕蹉跎。我们扎地有声，我们迈步有风，我们额上有花，我们同途做证，我们猎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做证。雪山跳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头又夜很灿烂如何？这欢乐太暗幻，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倒，以青春作誓词，悠然共舞，始终都给退到。天气未算好，谁又一生给我到？ 对推动全球经济尽快摆脱疫情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美双方应该创造条件和氛围，排除干扰，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0点，跌401点，总成交金额172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6点，跌1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6蚊，跌15蚊；阿里巴巴240蚊，跌14.4；中芯国际41.75元，跌2毫；美团点评197蚊，跌9蚊；小米集团16.38元，跌6.6毫；吉利汽车18.02元，跌1.04元；港交所354.4元，跌6.8；银河娱乐53.9元，升3.05元。京东集团241.8元，跌13.8；中粮肉食2.95元，跌3.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708，瑞士法郎8.243，澳元5.377，加元5.687，新西兰元5.054，欧元8.78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7点，跌197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9美元，卖出180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协和街下行近住同仁街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和乐村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银线湾方向近住圣景别墅那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在澳门村。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体能活动每一次最少要持续10分钟，喐多啲就会有效预防非传染病，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饮醉酒千祈唔好上网啊！ 一生都来意识我。 今次怀旧跳舞曲风下所讲的是一个现代课题，就是网络安全。而他说自己最大的网络隐忧就是怕喝醉酒会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得太多。 仍然期待曙光，等一个有勇气的碰撞，期待对期待错，定期待有人突破今天的上岗。 做个间 制都系 Serenity 嘅顺杨同填词 Serenity 编曲杨同，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Serenity 网络安全隐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方中信提提你，开放式厨房的烟雾侦测器和消防花洒头是不可以拆的，还要每年由注册承办商来做检查。而武昌的厨房和厕所入面的通风系统，如果有装防火闸，就要每年由注册承建商做检查。管理处应该帮业主安排年检的。开放式厨房消防装置，每年保养检查你要知。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千禧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佢啊！ 我是李正心，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四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你好啊，琼。 你好啊 ，Eric。今日翻嚟咧，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即系台湾而家网上发生紧嘅个企划啊。 系。 咁、那个企划名咧就叫做被主宰博物馆。 O K。 咁咧其实就系一个机构啦，佢请咗一啲 K O L， 即系YouTuber 啦，一啲教即系打机直播嗰啲人啦，咁、有一啲系栋笃笑嘅艺人啦，有歌手啦，咁样将自己人生曾经度过一啲俾人主宰过嘅一啲物件摆上去之后讲自己嘅故事。 点为之俾人主宰过嘅物件呢？ 即系你为咗讨好你嘅父母而考好好嘅成绩或者好认真读书，但完全唔系你想做嘅嘢。咁有啲人可能就摆咗一套名校嘅校服，因为我阿妈阿爸好想我读呢间学校，但其实我真系对于嗰间学校冇任何感情，我想同我同学一齐读一间近啲嘅学校。即系呢啲过程啦，又或者系学习一啲自己唔中意嘅才艺。咁有咁今我想讲嘅系一队嘅独立乐队，佢哋叫做老王乐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系啦，都听过啲歌。 同埋佢哋之前咧喺台湾引起个讨论嘅话题系咩咧？系台湾出道嘅独立乐队，但系唱腔系非常之北方嘅国语发音啊嘛。咁直情系有啲人讨论起上嚟，点解会有呢个影响咧？咁因为佢哋听内地嘅民谣比较多啦。同埋另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几值得骄傲嘅数字嚟嘅，就系其实佢哋有一首歌。依家咧喺網上佢嘅歌詞嘅 MV 加上佢真係拍嘅一個 MV 加埋咧，嗰個 hit rate 係過咗2600万次嘅。 哇！ 係啦，嗰首歌叫做《我還年輕》，我還年輕。我想話真係好多朋友都同我講過，佢聽嗰首歌係聽到喊嘅。 Okay. 因為嗰首歌就係、 聽到我唔年輕，我唔年輕啦。 如果就係咁啊，都叫做闊達嘅人生觀啦。但係其實嗰首歌就係講緊咧，當你人生去到一定階段，你一事無成之餘，你直情唔知道自己人生下一步是乜嘢，呢个时候你可以安慰自己的唯一一句说话就是同自己讲唔紧嘢，我仲后生啊，我仲后生。 咁你赢啦， 系咪？系咪呢个真 系 sad 到不得之了？加埋其实咧呢首歌好多唔同嘅歌手参加比赛啦 ，even 徐佳莹上去内地嘅嗰场比赛都有唱过，但系我见到好多 comment 翻翻嚟都系话，其实系老王先唱得出嗰种嘅悲伤啦，咁样。咁因为佢哋写嗰首歌嘅时候就 系 处于棘住咗嗰个位啊，好得意嘅咁样啦。咁、其实咧，正正就系呢一首歌咧，就系俾佢哋摆咗上被主宰博物馆嘅嗰个 展品入面嘅。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唔单止系主宰咗佢哋嘅，直情系限制咗佢哋嘅。因为其实嗰阵时都系一支独立乐队啦，同埋嗰阵时佢哋未系 full time 做音乐嘅人嚟嘅。咁、但系当你有一支嘅，有一只嗰阵时直情得歌词版嘅 MV，人哋同你讲过千万啦、上咗2000万啦，嗰时候其实你系有好慌张、好迷失噶。啊，咁我哋要做啲咩噶？我哋系咪好红啊？即系你唔知噶嘛？你嗰阵时，咁佢就话咧，人生当中好多嘅冲突同埋矛盾咧，就咁嚟咗啦。就第一件事就开始无数咁多个音乐节会邀请你啦。咁、但系有阵时即系你嘅时间排得唔好，同埋佢哋自己唔系好识得处理，即系好远嘅时候有阵时迟到啦。咁就俾人哋针对就话点啊？你而家系咪好红啊？ 系 唔系咩？我哋唔系，即系佢哋真系。 我中意佢呢个答案，唔系咩？ 佢哋 咁你请我嚟做乜嘢？ 系啦，佢哋真系有呢种疑惑，就系你哋唔系好红啫。咁你做咩请我？我哋唔系好红，我哋个 MV 过2000万，即系你会有呢一种嘅人生嘅疑惑噶嘛？你唔知道自己个定位或者个位置到底喺边啊？好真实噶咁样啦。咁同埋佢哋嗰阵时嘅一开始同经理人有啲嘅冲突啦。个经理人咧，同埋咁同一时间佢系管财务噶啦。佢哋就话俾你听，你哋以后冇自己噶啦。你哋以后就系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嘅老王乐队。 哦， 因为佢话自此之后，人哋系咪就系要求你哋要写到、讲到佢哋嗰啲心态嘅嘢，卖到呢啲咁样作品嘅歌，系咪？系，即系佢灌输咗呢一个概念俾佢哋啊。 其实好多签咗大 label 都有呢啲嘅。 系啊，但系其实咧，我觉得睇到嗰个乐队嘅成员咁血淋淋嘅写呢啲故事出嚟咧。我係有啲觸動嘅，咁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展品啦，雖然係一個虛擬嘅，但係佢真係有張相嘅，嗰張相就係我還年輕，我還年輕嘅嗰個 cover。咁佢哋就話，即係你過咗好多人生咁嘅掙扎啦，咁佢呢首歌之後，佢就決定好啦，全職開始做音樂啦，等等有啲人生嘅改變，但係你反而更加唔知道，咁我要做啲乜嘢？咁當你真係全身投入去做音樂啦，參加好多音樂節啊等等，跟住你上網睇翻啲 comment， 哇 ，live 唱 live 好似災難現場咁樣啊，跟住。然之后，哈哈，你真的当你们还年轻魔咁样，跟住然之后年轻就可以乱嚟噶啦，即系开始好多批评啦。咁然之后发现啊，原来即系红都唔系好红得嚟嘅时候，批评嘅声音又会咁多噶。所以你会发现一首歌2600多万嘅 hit rate 为佢哋带嚟嘅系嗰种被主宰啊，即系冇咗自己，冇咗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咁样啦。咁佢嗰段文章最后咧都写咗一句嘢，就系、是、老王决定重新出发。 哦， 系啦，即系我觉得都得意嘅，即系嗰种得意嘅就系、是、我哋头先其实讲嘅故事，你话喺独立乐队甚至乎成个乐坛发展当中，系咪唯一嘅一个咁嘅故事？唔系嘅，系，但系当你真系 突然间你发觉自己好红，就可能有呢啲啦。你身边啲人有好多计算喺中间噶啦，自己都可能好多计算啦。前晚我同一个系行内嘅朋友倾开偈啦，咁都有一种嘅嗰啲嘅挣扎嘅，即系譬如咧你知道，譬如假设我识阿琼而家咧做一个系歌手啦，咁样，咁你签一间公司啦，咁我知道哦，原来你平时系唱开 A 呢一类嘅歌嘅，咁但系我咁好啦，咁公司就系话诶呢啲唔系好得嘅啫，即系又系嗰啲唔系好香港。香港 market 唔受嘅，不如你试下唱 B 啦咁样。咁你就真系试，我咁试下唱 B 咯，我都真系唱到嘅。咁唱咗出嚟，突然间条街好受。 系，咁自此之后你就 咁自此之后，你公司就嗱都话唱 B 好 噶啦。 咁但系譬如我哋做主持嘅时候，咁我哋自己都会有一个即系觉得喂，其实阿琼唱 A 系有佢好正嘅一个嘅味道嘅。咁点解佢净系唱 B 咧？好啦，咁但系你下下都净系派 B 呢啲嘅歌。 系， 咁我播唔播好咧？嗱，我播，其实某程度上咧，嗱。又未必係差，只不過我知道，喂，其實你根本唔係做緊你自己想做嘅嘢，即係我識你本人嘅時候啦。 好啦，咁但我就不空嘅 感覺，係啦，就係跟住同你公司講，嗱，真係得㗎，佢阿瓊唱 B 呢歌真係好好嘅。係 啊，你睇下幾多人中意。 係啦，咁即係有嗰種嘅兩難位喺度，你唔播咩？好啦，咁有一日佢原來啲歌已經唔再上榜啦，或者冇乜人再做啦。佢因為佢係佢公司人嘛，咁啊公司就話你唔唱 B 啊？咁冇喎，我都唔會等於為你唱 A 噶嘛。 係，所以 咁點咧嗰件事咁樣？ 我諗 有種嘅， 即係呢種我又唔知道係叫做發展事業上嘅，即係大家都會面對嘅矛盾啦，定係你自己未開竅，定係即係點樣要有啲自己嘅堅持啊？等即係我哋所謂，我要做自己幾容易啫，下爬輕輕。但係其實去到一個人，你講緊可能你人生30年嘅事業嘅安排，甚至乎又或者你人生呢一世人想做歌手嘅夢想等等嘅時候，其實就冇咁容易去做呢個決定㗎啦。 係啊，尤其是因為 teamwork 嘛，你對抗佢有幾個人啦、啊，跟住下一個就係你嘅經理人啦、 啊， 或者你嘅公司啦、啊，隨時你好多嘢。 系咪以为我会拣老汪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嚟咧？咁系唔会啦。咁样嗰首歌成六分钟嘅，第一只上网搵你听啦。 Juno 同阿 K 首歌都八分十五秒啦。 系啊，咁就 引嚟网上一时嘅佳话。 你知唔知有听众都话估唔到我哋会播啊？ 应该唔播啊， 因为咁长。 以前啊 ，Kala 有一首歌 featuring 卢口音噶，我唔记得我。呢一刻我突然间唔记得歌名啦，但系嗰首歌成七分四十几秒嘅都，咁成日播嘅。之后佢出咗一个 radio edit 嘅，但系你知佢本身做一个 full version 就有 full version 嘅吸引力咁 啊。系，咁其实呢八分几即系唔好讲嗰度，讲翻呢度先。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即系都好似我头先咁讲啦，老王佢哋自己写咗呢篇文章，咁最后都话老王重新出发， yeah. 所以都揾咗佢哋19年啦，都算系至今为止最新嘅嗰张专辑当中嘅一首作品。歌名我好鍾意嘅，希望大家都听到啦。歌曲名称叫做再等一下就天亮了。 做咩？ 好似你嗰啲饮大咗。 系啊， 老阿弟， 老阿弟，诶， 耶， 嚟一齐听。歌名叫做再等一下就天亮了，耶、yeah, ！天光未啊？点解仲未嘅？好长啊，成年啦、 啊。我好中意佢就系因为系佢哋嗰把声咧，因为有阵时真系你听个歌手，佢把声系好紧要，即系一下中咗就哇呢把声真系冇得输噶啦，就一路追住落去咯。 咁其实我识佢第一首歌都系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啦咁样。咁我上网嗰阵时候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呢、這个男人。佢好有故事啊！即系你明唔明？其实建议大家上网去睇翻，你会见到一个好惊人嘅数字，即系两个 M V 加埋，尤其是歌词嗰、那个咧，乜都冇，得一张 cover 系过2000多万 hit rate 嘅你谂。 哦 ，OK， 嗱，所以嗱，你啱啱阿琼介绍咗一个咧，即系头先除咗讲系点样突然间所谓爆红之后要面对嘅一切嘅事情啦，同埋就系嗰个声咧系好有故事嘅个声音啦。 冇错， 我喺香港我。有一个歌手呢，我是听佢把声，我就是觉得哇，同佢倾偈嘅时候呢，佢有一种啊点讲呢，好静啊，有一种沉郁啊，有一种古怪嘅幽默感嘅人啊。咁但係呢，我第一次听佢嘅歌嘅时候呢，我就是有嗰种就係、是、哇咁鬼死有故事嘅声嚟嘅。咁我以前上过嚟做回魂 live 㗎啦，嗰陣时係介绍呢个惨岛蓝调音乐节呢、 哦、 Tommy Chan。係啦。 哇，我想话佢把声同佢个人咧又系完全唔夹噶。 系啊， 我嗰阵时我有冇问你个问题？我话佢到底边度发出呢个咁嘅声音咧？ 咁咧佢最近都有新歌嘅，都讲最近都系两个几月前啦咁样。即系你都喺节目度播过一次啦咁样。咁你都可以上去一啲唔同嗰啲系streaming platform 嗰度咧就可以听到嘅咁样。咁啊揾嚟有 Tommy Chan 有佢呢一首嘅作品啦，叫做 Regrets。 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最少50宗初步确诊个案，部分源头不明。本港昨日新增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41宗属本地感染，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521宗。新一轮抗疫措施听日生效，其中食肆每日下午6点至翌日上午5点期间不准堂食。在佐敦经营铁板烧餐厅的郑先生表示，在新规例下会集中做午市生意，并推出优惠吸引客人光顾。而餐厅自3月开始已经推出晚市上门服务，安排师傅上门到客人家中制作铁板烧，生意亦都较之前好。但由于餐厅的人工和租金开支大，若果晚市不准堂食的安排持续，担心餐厅在2个月后要倒闭。不少酒店早前在疫情较为缓和时推出食宿优惠。本台以顾客身份向尖沙咀一间酒店查询，酒店职员表示已经取消自助餐安排，住客可以选购酒店内其他餐厅的套餐。酒店到时会安排住客到特定楼层的房间食饭，并会同其他住客分开用膳。保就业计划今日起向第五批大约9000名雇主发放工资补贴，涉及大约41亿元，承诺受薪雇员人数约19万。当局亦都公布第四批领取补贴的雇主名单，当中国泰航空领取的补贴额最多，达到大约4亿5800万元，涉及17703名的雇员。多間國泰的附屬及聯營公司亦有領取補貼，包括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港龍航空、國泰航空飲食服務及國泰航空服務，分別領取約7000万、6900万、4300万同埋1700万。九巴領取3亿2400万元嘅補貼，涉及12590名嘅雇員。啟盛管理服務、重量聯行物業管理、中国海外建筑亦都分别领取1亿几嘅补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喺南海嘅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北京使用霸凌嘅方式控制资源亦都系非法。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反驳蓬佩奥嘅言论，指美方干涉南海事宜先至系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嘅麻烦制造者，重申中方从不谋求喺南海建立海洋帝国。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早前回应时亦都批评美方无视中国同东盟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肆意歪曲南海有关客观事实和国际法，渲染南海地区紧张局势，漂泊中国同地区国家关系，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气酷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7点，跌294点，成交金额178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6点，跌15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5蚊，跌16蚊；阿里巴巴240.4，跌14蚊；中芯国际41.8，跌0.5；美团点评197.1，跌8.9。小米集团16.42跌6.2，吉利汽车18.1跌9.6，港交所355.8跌5.4，银河娱乐53.95升3.1，京东集团241.8跌13.8，中国平安87.25跌9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7.3，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4，人民币7.02，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7点，跌197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45美元，卖出179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都不用我知道又能够怎样，我像阿 Q 般的抵抗，能不能就放过我，你想要什么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 李友廷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都好，正如歌词当中所讲，在面对大环境的时候有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于是乎就唯有拿些阿 Q 的精神出来告诉人听都好的，反正你都不会理我的意见的，所以你讲什么我都会跟你讲都好啊。可能你会发现最后令自己失望的不单止是这个世界，还有你自己。 不要再问为什么追求，不要再问为什么停留，不要再问什么追求，不要再问为什么停留，死掉的灵魂不会说话，睡着的人们不会挣扎，真正的事实不会放大，像是白痴一样继续装傻，我说底线底线底线底线在哪里，我说抱歉抱歉抱歉抱歉变得随便，如果还有梦我想去追，如果还能跑我不会喊累，如果睡个觉 gonna be ok，如果还能跑我不会喊累，如果睡个觉 gonna be ok， 介绍台湾创作男歌手，他叫做李浩伟。那个名声叫做窝囊废，是令自己几失望的感觉的。当中都讲到话，好似抱歉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的时候，自己好出一啲新嘅突破俾自己，但好似自己冇能力改变呢个世界喎。咁想问下你自己有冇能力去改变自己呢？